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33集。他给了秦冉一叠门票。听到孟欣然的话，林奇放下手中的文件，沉默了片刻，才反应过来，孟欣然说的是秦冉。 什么票？究竟怎么回事？ 林奇站起来，沉声开口。 表演赛门票。 孟欣然站在原地，眉眼嘲讽地说道。 我知道了，高老师呢？我马上来学校。 他挂断了电话，把一堆文件丢在一边。 林总。 助理看到他起身，匆匆走过来。 行程先放放。 林奇按了下眉心，有些疲惫地开口，又拿起手机给宁晴打了一个电话，宁晴没接。林奇皱了眉头。 打个电话给张嫂，问问他太太去哪儿。 林奇拿着外套出去，神情松不下来。事实上，连他自己也不确定秦冉会不会听宁晴的话。张嫂很快就回了话，宁晴现在正在美容院。林奇没有先去学校，而是去了美容院找宁晴。他去的时候，宁晴正在闭眼让人做脸部按摩，包放在了休息室，所以他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都没有接到。看到林奇，宁晴一愣，他让按摩的人暂停一下。 你怎么来这里找我了？ 心下却是一阵咯噔。林奇的表情看起来不太好。 先去学校一趟吧。你女儿跟欣然出矛盾了。 林奇淡淡地开口。秦宇现在人在京城，只有秦冉在云城，还跟孟欣然一个班级。宁晴心里下意识地咯噔一声，她外套也来不及穿，直接站起来。 怎么回事？ 她怎么跟孟欣然闹矛盾了？这几天林奇对孟欣然的态度，宁晴心中有数。 暂时不太清楚，等到了学校再说。 林奇直接转身出了美容院的大门。宁晴拿了自己的包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拿出手机给秦冉打电话，响铃不到两声就被人挂断了，摆明了不想接他的电话。这边一中，孟欣然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看着满地狼藉的书也没有捡，直接上楼去九班。到九班的时候，他才发现九班他原本那个位置已经被填充了。这肯定不会是高阳做的，高阳刚把自己调到那里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又调位子呢？能做到这件事情的人，除了乔生，孟欣然不觉得还有其他人。他气得手指都在颤抖。走进九班，孟欣然连看都没看秦冉一眼，直接停到乔生的位子边，定定地看着他。就这么纵容秦冉把他的东西全都丢在了地上。 乔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没什么意思，你丢了人家书，人家丢回来，天经地义。 班里其他人全都低着头，没有出声说什么。孟欣然环顾了一眼，然后点头冷笑道。 好啊。 他转身直接出了班级门，没有去其他地方，而是直接去了高阳在学校的住所。高阳是上午的两节课，他还是数学组的组长，下午在家里准备下一次的教学演讲。因为丁主任跟校长的插手，学校里其他老师都不敢管这件事，而九班人也没有通知高阳。一开始是没有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，后来是因为魏子航的插手，这些人多多少少怕了。所以直到孟欣然去找高阳的时候，高阳才知道这件事。他没有表态，只是让孟欣然稍微坐一会儿，等着林奇他们过来。秦冉一直趴在桌子上，直到下午第四节课下课，他才爬起来，拿着那几本损坏的书，情绪非常不高的往校医室的方向走。周身都是低气压，班里没有人敢跟他搭话。 乔生皱了皱眉，他偏头低声问何文， 你去问问丁主任，监控调出来没有？ 眼下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最重要的还是先查出真相，不然两人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大。秦冉到校医室的时候，陆兆颖正靠在椅背上慢悠悠地转着笔，看到秦冉抱着一本书慢吞吞地往里面走，他挑了挑眉， 晚上看书不练字了？ 哦，也练的。秦冉看着还摆在书桌上的字帖跟笔，皱着的眉松了松。听到声响，程俊也抬了抬头，看到他的表情，手顿了顿，不过没说什么。程木还没有带饭过来，秦冉就坐在一边开始练字，练着练着，表情缓了缓。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又响了，他挺烦地伸手拿过来，就在一直注意他的程俊觉得下一秒他要把手机砸到地上的时候，他表情却缓了缓。我出去拿个东西。秦冉没有接电话，只是朝陆兆颖跟程俊说了一声。程俊点了点头，声音轻缓地说道， 你去吧。 等秦冉拿着手机出去，程俊才往外面走了走，靠在秦冉练字的桌子上，伸手翻了翻秦冉带过来的原文书籍。这些书都是他跟他上次一起挑的，书籍很新。程俊知道他这个人对其他没有兴趣，但是十分珍惜这些原文书。此时却看到这几本书都有破损的地方，崭新的书上还有怎么也消不去的鞋印。程俊手一顿，他看着这些书微微眯了眼。秦冉这边，他直接出了校门，在路口处看到一辆黑色的面包车，他直接朝那辆面包车走去，刚到车门口，后车门就被拉开了。偌大的面包车只有两个人，一个司机，一个是戴着鸭舌帽的年轻男人。自从秦冉上了后面车座，司机就忍不住一直朝后面打量，通过后视镜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个女生的长相。他微微垂眸，长睫落下，恰到好处地半遮了他的眼睛，一张精致的脸上有些他似乎惯有的不耐烦，五官恰到好处的精致，极致的颓靡。我前几天找你要的东西呢？秦冉靠在椅背上，坐在车窗边的年轻男人抬了抬下巴，然后从兜里摸出了一叠票递到秦冉手中。 你明天是要来看我们的表演赛吗？ 他歪着脑袋略一沉吟，才问了一句。男人声音清亮，说话的时候严肃又震惊，如果此时有其他人在这里，一定会忍不住惊叫起来。即便只能看到半张脸，那些骨灰级别的粉丝也能认出来，这就是九州游兼云光财团旗下的大魔王杨飞。不知道，看情况，这些票给我朋友要的。秦冉没有看具体的票，不过看厚度确实不少，他接过来直接塞进了兜里。行了，我走了。上回在校医室的晚上，秦冉就跟杨飞通过视频找他要了票，杨飞点点头目送他离开。等车门关上，透过窗户看到那道身影消失在眼前，他才收回目光，抽出一直放在兜里的左手，摊开紧握的拳头，他才发现手心满是汗。驾驶座的男人是 OST 的现任教练，他看着秦冉离开的背影，忽然一个机灵，脑子里忽然回忆起曾经在 OST 几个老成员那里看到的一张照片，立马转头去看杨飞，心潮澎湃的说道， 杨神，刚刚那个人，你觉不觉得他长得好像？ 教练，我们该走了，七点还有训练。 教练点点头，但是还是忍不住看向校门的方向。孟欣然打电话给林奇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第三节课，等他去美容院找了宁晴又转来学校， 已经放学十分钟了。宁晴来到高阳这边，听了林奇助理的解释，才知道秦冉跟孟欣然的事。他不敢置信地抬头。 他拿你的票？为什么？ 秦冉是不听话，可在宁晴心中，他也不是会做这样事情的人。 不是拿，是偷。那张票还在秦冉那里，那就是证据。 孟欣然纠正了宁晴的话，目光冰冷，嘲讽，丝毫不加掩饰。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，那你得问他。我不想闹到民警那里去，但我也忍不下这口气。 一听到报警，宁晴就慌了。 怎么是偷呢？那张票有可能…… 你以为这票谁都能拿到？ 孟欣然淡淡地看向宁晴，明明没有什么嘲讽的语气，宁晴神色却僵了僵。 姑父，这是你的妓女，你们自己处理吧。 宁晴立马看向林奇，林奇想了想，然后看向高阳。 高老师，冉冉他不接我们的电话，麻烦您让他来一趟。 他虽然对秦冉没有什么意见，甚至挺看重的，但却没有把他看得比孟欣然还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